近日，记者来到了大兴区青云店镇的青云大集，感受到了浓浓的老北京年味儿。 唐装嘛，一到春节期间吧，这老年人本年什么生日的都比较喜欢买这样的。 大红灯笼挂上了树梢，春联铺满了地面，传统的茶汤面、炸鸽子、香油铺前排起了长龙。 您自己弄的鸽子盒？ 对，这个是十二。 啊，那这是哪儿的？ 我是廊坊那边的，这都自个做。 这什么面子呀？ 这是绿豆面跟小米面的。 怎么样啊？买的人多吗？ 行，就是还是好点。 您大概咱们春节期间您能备多少货呀？ 一般的时候是备两三万斤吧。咱们就说是不能说假货，咱们就是真货。 叔叔，问您一下，那个回家我们怎么起来做呢？ 您使刀花一切，完了事儿在搁里油锅里一炸，这油别忒热了，反正六七成热，这油瞅着的时候在这里头要变色了，您就捞，变这色了再捞，它就晚了，它就有点糊了，它这东西。 一天您大概能卖出这样的多少袋啊？ 没准儿，反正最多的时候，反正一天卖个三四百包。 多少钱一件这童装？ 那个120。 不是咱们这唐装一般都春节期间， 春节期间能卖点儿，就说咱们市场嘛比较便宜一点儿，价钱比较低点儿，利润小一点儿。平时不进，春节期间中老年人买的比较多一点儿，为春节准备的就是。 哎，25两斤，薄皮儿，给你打。 薄皮儿的，嗯。 您今天是过来买什么的？ 我倒是看看。 是咱们青云店人吗？ 不是，桃村来的，刚到这中吧。 怎么样？觉得这个大集？ 看看，买挺好的。我们还头一次来，说赶大集的。 年货来吃的 啊？看看去，看 买点什么呀？ 吃的 用的？ 是啊，就得是吃的呀。对联回去得买。 由于是百年大集，一些摊主是有名的老字号，他们就直接以自己的姓氏作为招牌，比如董记大名府香油。 河北邯郸大名府，大名县， 大瓶25，小瓶15。 咱们这春节期间卖这个卖的怎么样？ 还行吧，还是春节快。 一天大概能卖出多少？ 卖几百瓶吧。 您是在这卖了几年了？有 20多年， 一直在青云大集这卖。 对。这个青云店呢，这人挺淳朴的。再说我在这儿干这些年都是信誉问题，你要弄不好了，没人要了，你在这待不住了。人家老有人要我的东西，证明我这东西弄得还凑合。就因为这，我在这待时间长了。 您那是真材实料。 对了，不真材实料，你这些年了，你不弄好的，没人上你来买来了，你就在这待不住。我腊月30我也在这儿，只要有人要，我就来卖。 您是跟父辈学的吗？这个手艺的？ 一个村里边学的，到我们那边全是干这个的。大名县大名府香油不是有名吗？我16、17吧就学的这个，我在这就是20年了，在丰台那边干7、8年吧。 最后就在咱们大兴落脚。 对，在这落脚了。 就在接受采访的这不一会儿功夫，摊位上就不断的有前来购买香油和芝麻酱的人。看到店家生意这么红火，记者忍不住的上前问董大哥，这店铺是有什么特色吸引这么多人来购买呢？ 你问那个买东西的你都知道了。 就是回头客， 你买这是回去过年吗？年了。 是啊，这不快什么？你呢？知不知道？ 啊， 这麻将吃的底儿，它不需有底子。你要买别的底是硬的，这它不硬，知道吗？ 您是青云店本地人吗？ 对，就是本地人。 过年之前，很多年货都是从咱们青云店大集来 采购的。就这儿买啊。 比起传统的超市，青云店镇的王大爷更喜欢来大集上置办年货。传统的大集能说说笑笑，还能砍价。用他的话来说，这里就是正宗的北京味儿。 您怎么不选择去那个超市买？我不知道为什么选择来这个大集上买呢？ 不是，这儿随便，连赶集带玩就什么了。那上超市呢都没有时间，像我们这闲人，没事连赶集带着，这实惠啊，是不是啊？ 咱们大集是不是还是有年味儿？是不是？ 那当然了，一瞅这里边大着上这，我10天4集老上那儿来赶集来。你像这挨这儿买香油的，全是回头客，买一回了，下回又买了。为什么会买呢？他好，他不好，他不来了，不是？是不是啊？ 赶大集原来是当地人的传统，如今也吸引了大量市民来体验乡土情。家住海淀区的李阿姨就专门坐了2个小时的车，打算在这里进行一站式的采购。 进来赶集了20年了，被我舅舅开始赶集。 这么大老远的，您过来赶这集？ 过年了，你看我还买个大， 这个字儿大， 岁数大了看得清楚。来了，我看看买点什么青菜五的，看看买香油。后秋的时候买的，已经吃完了一瓶，这过年了再买。 那咱们青云店集这个 钱吗？ 这个鸡面积大，食用的多。你要买点韭菜，买点黄瓜的呀，它就是老牌子了，它每个鸡都在这儿卖。你看它这价钱跟咱们的超市的差好些个吧？这个吃着就实诚。你看我岁数了， 实惠哈， 脑子老就还愿意买它这个。 哦，一会儿还买点什么呀？ 我在随着转转吧，我看看买年面子早不早，买点什么鸽子盒啊。 除了传统的小吃美食外，大集上的年货应有尽有，锅碗瓢盆、日用百货、衣帽鞋袜，青菜也是周边的农户从自家县挖的，还带着湿润的泥土。青榆店镇三村三党支部书记李万成向记者介绍， 历史就是92年开始筹建那个市民大街，93年11月10日开张，一直到现在20多年。咱们这儿要钱地，当然集体的市场，方便当地老百姓。 那大街大概有多大呀？我感觉我们 只 这个规模 200亩地吧，到南一直到政府呢，到政府后身那河边，长期摊位是得够1000个，临时摊位也得有个300-400个，每个月是阴历的24-79， 都是这个大街的。 对，咱青榆店不分大小街。 那咱们有没有统计过，就是比如这过年期间每天那个 零售额，反正得10万块钱吧，赶集的得上2万人才，丰台的。海淀也过来，还有九仙桥的，这人我都跟他聊过天，自己开车来的多了。5点钟就开始，我坐起车就往那赶。有老头老太太从南门就下车，从理发店里走，人家就为玩，哎，到时候赶上去转弯就走了。 为什么咱那个大集吸引了这么多这么远的人过来赶呢？ 农副产品吧，什么都有，便宜、新鲜，这是肯定的。再说咱这肉也是跟那个厂家合作，全是中味的肉。别的肉根本就不让卖，种点茴香了吃不了，种点那黄瓜吃不了，那地那老方七角三轮车就卖上了，上秋窝的窝瓜了、角瓜了，是全是五公害的。到这会儿他就买年货、买对子、买灯笼，这是过年了呗。基本上就说您家要有个小花盆里面买个小蚝刀了、小铲刀了，咱们是应有尽有，超市哪都有。咱们就是一个老的传统大集， 原汁原味， 原汁原味，哎，就是这一个那一个卖什么都有，谁赶什么买什么，这是大集的特色。你这摊好不冤人，他老是在那买的。 同时他也跟大家推荐了当地值得一买的土特产。 如果市里的人大老远过来，您给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咱们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呢？ 有一个就是小金豆丝儿，当时那会儿也上北京电视台了，比较好吃点，自己做的。就小吃我的有咱们那荞麦面的面条、杂面面条，就是绿豆面面条，还有手擀面、糖包、菜窝窝、贴饼子，这都有。还有嘛，小心馒头、烙大饼子，荞麦做那罐呢，有糖尿病人吃挺好，因为那不含糖量。再有咱们这小吃我的哪都有，安徽的板面，就是北京的卤煮，都挺实惠的。 青榆店镇历史悠久，有着百年历史的青榆年货大集，那也是赫赫有名。青榆店镇文化组织员李文英回忆说， 我也是听我爸他老人说，在那个清朝时候就有这大集，就我们这儿有那个寺庙比较多，什么温塘阁、天际庙、西大寺、南德二北庙，就这很早就形成一个古镇大集了。而且那会儿我小的时候啊，我都看两边都挂灯了，街里都挂灯了，到春节挂那种古式的那个宫廷的灯笼，我们那边瞅着热闹着呢。一过节到三十啊，年跟前这到15这段吧，我们都上街里边去看灯笼去，那阵都是宫廷那种灯笼。而且呢，那会儿的集后来的我一点点的集上搁不下了，就那镇里的镇门头里的人特别多挤，这我们村申请的是吧，申请的说在这边沙井地洼地建一市场，挨着这国道，通过那个政府方程给批吧，在镇门头上灌了，这形成了。 您觉得现在大集跟以前您印象中的大集本质上的区别有什么？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比原来还丰盛了，反正是。你像那个我们小时候净看热闹，高跷会了，什么小车会，那会儿咱们到年了节了，那可也挺热闹的。那现在吧，卖东西的丰盛了。 原来可能是逛的多，是吧？ 对，玩的多。现在吧，就这玩的呢，政府给搁的那个，我们有时候那大宽马路，正月15左右，在那宽马路或者东新屯，这不都属于我们青年镇的吗？ 逛完大集后，如果您觉得不过瘾，那去村子周边转转也是不错的。青榆店镇旅游办科员西杰向大家推荐了旅游攻略。 逛完大集可以去附近，旁边有东新屯村，旁边有一个冰雪天地，就是可以滑雪，里边有那个民俗户，可以吃这个老娘们手擀面，旁

反正一会儿哪儿的，我们是居委会那个批宽处的那志愿者，哎，都高兴着了，给开门慰问，说您家这店有什么毛病啊？说瞅瞅吧。完了，一有事儿呢，就赶紧的是哪儿插销不成啊，旧电家具啊，说我说拾掇不了了，就给他拉走，说给您拾掇拾掇是怎么着的，别出事儿啊，你说安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整个小区的事儿。我们没来的时候您又发现问题了，赶紧给居委会打电话，或者给物业打电话，马上人就到，服务态度都特别好。那我们到那儿去跟他说说话聊会儿天，这居委会这帮人特别费心，天天我们一开会那个防安全把这门关好了，我们也落下户这个对进行宣传，谁都愿意安全是不是，我也有点爱管闲事，反正就这样，志愿者一般的都有点觉悟了。 咱们太和院义里社区平安树志愿者队是由这个社区的党员、物业公司的电工、楼门长和志愿者组成的。那为什么叫树呢？他们觉得社区啊就像一个大树，他们这个队伍就像树的根系一样，社区安全治理这方面应该像大树一样扎根扎得越深，树才能越茂盛，这是一个基础，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。服务的对象就是社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残疾人。咱们社区呢，就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大概有350人。这个群体呢，他们是生活方式转变最为困难的群体。平安树志愿者队专门上门为他们服务的，这是。 社区是家的延伸，在鼓励住户之间建立起邻里亲情的同时，社区管理服务人员也从自身做起，平时对独居老人、小孩等特殊群体给予更多的关心，为实现平安社区尽职尽力。 有一个大爷，他姓孙，他本身是这个精神病的一个患者，那也是一个再婚家庭。有一天晚上，也是我们社区的治安志愿者在巡逻的时候，听见他们家大吵大闹的，声音挺大的，而且呢，看到警车进我们社区了，我们志愿者就给我打电话，我第一时间就从家里赶到咱们社区，大概晚上10点多吧，到他们家一敲门，我们进去的时候，他也是就是比较亢奋。特别急，不愿意让我们进去。他一看警察来了，当时那个情况就是比较对立的，屋里也是他把东西都砸了，然后到处泼的那个水有很大的酒味，他肯定也是喝酒了。警察在我前面，他跟警察不说话，然后也骂我们。作为一个女士哈，我从警察后边出来的时候，我见到他，首先我跟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说大爷您好。他当时一愣，但是没说话，情绪就缓和了很多。进到屋里之后，他爱人就在旁边哭，说因为家庭琐事跟他吵架了，犯病了，要拿改锥要怎么样的。然后我们进去进行了劝解，他主要是因为爱人把他的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存折都拿着也不给他，因为他是精神病人嘛，怕他丢了或怎么样的。但是经过劝解之后呢，我们让他这个爱人把他这些东西先归还给他，他情绪稳定一点。老爷子呢，慢慢的他那情绪就是也缓和了很多。等我们走的时候，让我挺感动的是什么呀，老爷子送我进电梯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姑娘你叫什么呀，我说我姓宋，宋莎莎。原来咱们是搬迁的居民，他在村里住，来到楼房住这么长时间了，没有人叫过他，也没有人经常性的跟他说话呀沟通。他说你是第一次管我叫大爷的人，以后你来我们家，我做什么好吃的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就经常来。后来我还发展他爱人进了咱们重力治安巡逻队，他爱人平时巡逻的时候带着他一起，老爷子可认真了，进门啊有可疑的人啊他都盘查一下。 如今的太和园一里社区，方案数变少了，邻里纠纷变少了，路面的垃圾变少了，礼貌问候变多了，欢声笑语变多了，志愿者的人数变多了，未来平安和谐社区的建设就从这里延伸。 未来这么多支志愿者队伍，我们就是强化他们一个全民安全的这个理念，他们对社区安全负有双重责任，舞蹈队的也好，你是空竹队的也好，你公益方面你有一个职责，在安全方面你也有另外一个职责，把这个安全意识给他们贯穿到各个志愿者队伍里。16支志愿者队所有人员，你问他社区安全方面的事他全知道。另外呢，继续采取咱们精准化宣传的这个方式，针对不同的群体，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老年群体、残疾群体、租房的这个群体，进行有针对性的这个宣传。今年咱们社区也成立了一个 港湾流动人口服务队，明年吧也是要把这个队伍做好，像平安树一样让它制度化、长期化。治理的手段上还需要的有更多的创新吧，多做一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宣传的形式，加大这个沟通和联系，多发挥居民的作用。